但因为太适合金海心了，张亚东只能忍痛割爱送给了金海心。我们一起来听到金海心带来《悲伤的秋千》。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，我也可以放，

我最难依靠的人。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，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，只要飞，只要一个人。想要有个温柔的梦，想要有个安定的我，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，听他说我全力爱一个人，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。全心全力爱一个人，却是我最容易爱的人。 听到动听的歌曲的同时呢，我们介绍一些小常识给大家。随着气温的上升呢，不少人开始戴太阳镜出行了。戴上了太阳镜就能保护眼睛吗？其实不然，一副合格的太阳镜除了能够阻挡紫外线透过，还要能够良好的辨别不同颜色的交通信号灯。而不合格的太阳镜呢，可能会带有不该有的屈光度，视力正常的人戴上这种太阳镜，相当于戴了一副近视镜或者是老花镜，导致视力受到影响。另外呢，部分劣质的太阳镜会因为遮挡了有用的可见光，使紫外线的照射更加明显哟，所以一定要挑一副合格的太阳镜。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经过多少的路，你我之间变化无数，在情感的国度，我只为你服。纵然你身边陌生的脸扰了我们的脚步，我不在乎，追逐你的全部。走过多少迷雾，问我到底何时觉悟，在情感的世界，我只为你哭。多少次你我面临陌路，你说这是最初的错误，淌泪的心只愿为你付出。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，所有的苦痛让我为你背负，我的心为你停住，为你俘虏，只怪自己为你执迷不悟。到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，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，别让我永远追逐，不再孤独，陪你度过一生的路，最真的幸福。

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。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。若不再拥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。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，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躲在人群，每次喝的休闲时候为平静的喘息，这边是身体的 休息， 这边是呼吸的 锻炼， 这个突袭来的 回忆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风景和世俗的乐趣，这个人忘在这个秘密在在这张海唱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是不是你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16日零时起，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运行图，调图后全国铁路开行列车总数将达到7230趟，其中增开动车组列车51趟，74趟动车通过加挂车厢提高运力。本次调图增加多趟旅游线路的列车，同时形成了城际间的公交化出行。由中央电视台、国家旅游局主办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、民科旅游联合制作的大型城市文化旅游竞演节目《魅力中国城2017中国旅游盛典》16日在北京启动。《魅力中国城》这档节目可以进一步的推进城市全域旅游发展，宣传推介各地旅游资源，搭建旅游投融资平台，展示中国旅游业发展成就。

尽头，尽头，尽头，等我等那些宝藏以后，宝藏以后，等我等你冒险多年头，是否是否在那场等候，是否从头？ 尽头， 原来是来来来 尽头， 那尽头那些宝藏 没走， 来来来来来来 尽头， 是否是否在岸上等候？ 啦啦啦啦，我还记得十三岁后，在你的肩头，我就在春天， 啦啦啦啦， 黑色白毛全系着我，大风越来大点点头，幸福在左手。 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又是最后？ 长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街，冷的夜，空气也有凝结。流浪没有终点，好像再喊你一遍，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，往事如烟。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？过去原来太遥远，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，不再重叠。 不能够再爱谁。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20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20头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 我们接下来听歌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蔡健雅，叫做《假想敌》。这首歌当中注入了抒情摇滚的风味，既深情又不乏奔放，随着副歌旋律起伏进入了放肆深刻的音乐空间，是情绪渲染力强烈的流行摇滚情歌，将情人之间那种细微的紧张关系表现得大胆而又细腻，束缚而又自由。我们一起来听到蔡健雅带来《假想敌》。 分开感觉原本没能人都成歌，平行经济调整，或许还能把它看成老朋友般的同等身份。可惜人总抵不过自尊，不恨听起来太愚蠢。

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，我说出他的名字，你一定能够想到他的风格，他叫做梁博。是不是提到这个名字，你会感觉他是一个奔放型的歌手？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《你的我的》，没有声嘶力竭的演唱，也没有刻意的张扬，拥有干净的音质，旋律里充满着摇滚的力度和正能量。这首歌是一首明朗直率、曲调畅快的歌曲，能让人体味到许久未体验的那种平静，而且这种平静能让人更加积极的面对未知和更坦荡的面对忐忑。一起来听到梁博带来《你的我的》。 我的手摸你的头，别颤抖，不要退后，又看见你的脸在面前那么熟人。 就像是电影，

携手周大申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。吉祥和的玉福袋原价880，现价88；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，梦之源黄金限时享，低到想不到。买珠宝享5折，再送小米平衡车，详询400-800-5620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了。寒暄的东西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沉默在心里，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多想的告诉你。 Thank you. 来夏天又要为你端上一碗浓浓的鸡汤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花了两年学会了说话，却要花上60来年学会闭嘴。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我们说的越多，彼此的距离就会越远，矛盾也越多。在沟通当中呢，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，一吐为快，却一点也不懂对方。两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。懂与不懂不多说了，心乱心静慢慢说，若真的没话就别说了，不说话的时候就锁定这个频率。 I feel blue，如果能再遇见，会不会又改变？ 还要下雪，心开始凝结，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？我害怕下雪，爱将会冻结，因为你说过，雪让人有等待的勇气。